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，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盗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客人好。 好。哟，怎么着，掏出的了你？ 再泡会儿啊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 哟，刘叔， 哎呦，好几位，这就掐上了啊！ 得，分出功夫告一声啊！ 坐人，坐哪位？ 哎，好，你们来了。 一段热热闹闹的澡堂子里的场景，开始了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途。各位好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，今天我带各位去洗个澡。你开个小玩笑啊，不是真的带您去洗澡，而是借一部电影来给您讲一个关于洗澡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这娱乐大篷车的电影之旅，我们来听导演张扬执导的影片《洗澡》的录音剪辑。这部电影开设于1999年，主要讲述了父亲和两个儿子与自家经营的澡堂子的故事。这部影片非同凡响，他一举拿下了第24届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评委会大奖，第43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两项国际奖项。同时，这部影片又是巨星云集，朱旭饰演经营澡堂的父亲刘大爷，濮存昕饰演大儿子刘大明，姜武饰演智障儿子刘二明等。老刘经营了一辈子的澡堂子，那是京城搓澡行业的一把手。他早年丧偶，育有两子，长子刘大明离家南下多年，只有智商低下的小儿子刘二明守在身边。老刘颇感晚景凄凉，但幸好还有一群多年的老主顾经常打交道，这群离不开澡堂子的老伙计们经常在一块惺惺相惜一番，令老刘感到了几分喜悦。这不，这天一位年轻的澡客何正先来洗澡，他让老刘给他搓澡，心中却是别有目的。 真的，老爷子，哎，您说我这主意怎么样？这不是吹呀、啊，就光这主意值100万。你看，您也不信。跟您说，老爷子，现在这生活节奏这么快，谁有那么多闲工夫老跟您这儿泡着？啊，哎，您瞅外面那快餐店了，开一个火一个，为什么呀？快呀、啊。图的就是一块，真的，谁要听了我的主意，肯定发火。 你别跟我这儿瞎侃了，你有那功夫，你把我那霓虹灯给我修一修啊！ 我跟您说了嘛，绝对负责到底啊，老爷子。 这都3月了，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 您不知道，现在他那材料费啊又涨了。 不是我不仗义来了，您可能多少还得加点钱。 你给我躺下。 这天大明突然归来，原来是二明发给他的一张明信片让他误以为父亲病逝了，所以匆忙赶回。大明面对迟暮的老父亲，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弟弟和破败的澡堂子，毫无久留之心。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。 出差啊？ 啊不，回来看看。 还吃得惯吧？ 还好。挺香的。 不常吃吧那边？ 偶尔也吃，不过没这么好的酱。您身体还好吧？ 还好，能吃能睡啊，能干活啊。 我记得。 二明连忙跑过去拿出了他寄给大明的明信片。 刘师傅 说着话，老刘前去开门。 你能回来看弟弟，我挺高兴。 在刘大爷澡堂子的常客中，有一个酷爱唱歌的青年苗壮，他歌唱得不错，就是有些心理障碍，他必须在淋着水的情况下才唱得出来。二明是苗壮的忠实听众，这不，苗壮淋着淋浴开唱了。 可悲了口子，哪有的哪里的手嘞，哪里呀谁来哪。 早客张吉浩听着烦心，关了水龙头。苗壮卡了壳了，二明一看不由分说，连忙跑去打开了水龙头。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。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。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收听电影《洗澡》的录音剪辑。刘大爷有两位常客，他们平时就爱在澡堂子里逗个蛐蛐图个乐，今儿不知怎么着，老二位竟然吵了起来。 你耍赖不算。 怎么不算呢？赢了就是赢了。 你说你为他什么呢？ 我什么也没为啊。 你坦白交代，你是不是为他蚂蚁软了？ 没有。 没有。没有他能那么厉害。你让我不清楚你那只青左大什么德行。 那是我调教的好。 呸，不害臊，不兴奋剂，懂吗？那要是游泳运动员呢，那得停赛4年，您呢也得停赛1年。 只许你赢，不许别人赢。 哪有那个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怕输啊，往后就别玩儿。嘿， 合着我输不起啊？ 哎， 跟你这种缺少体育道德的人呐、啊，就得划清界限。我告诉你，啊，从今以后我还就不跟你玩了， 不玩拉倒。哎，咱们自己玩来。咱们洗个得胜澡， 我说可心良，你这把岁数，你怎么没羞没臊呢？ 哎呦，我老村长怎么了？ 我告诉你，我平常怎么让着你？你别瞪着鼻子上脸。 来， 你瞧瞧你那不是 这？ 你干什么呀？ 来， 我算服你。 不务正业的何正一心想要拉投资，他做刘大爷的工作做不通，就找来了大明游说。 我呀琢磨了一下，大明甭多了，我今年就来一套50辆快餐车，哪儿热闹奔哪儿扎，一个热狗一杯饮料，这算一份儿，卖的不贵，10块钱，买的人肯定多呀。我想了想，这一年下来一个车是50000来块钱，50个车也省300万，对不对？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何大狗。每个车上我给他来那么大个一吉祥物。看主意怎么？ 挺好。 现在就是苦于没资金呢。只要说有投资，我这主意有的是，干哪个都能挣钱。对了，老爷子呀，前日子让着帮修那霓虹灯，钱又涨了，可能得加点，一共1200，是吧？ 大明为了表示孝心，给爸爸买来了按摩器。二明觉得好玩，先试上了。 二明， 嗯， 把头靠上啊。 嗯。 爸，爸，爸， 你喊什么呀？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。 嗯， 爸，您来试试。 啊， 阿明，起来让爸试试。嗯， 哎， 把您头加个炕。 哎，哎，啊， 按摩后背。 啊， 用气。 啊， 这是。遥控器，这是开，这是关。 啊，哎，挺舒服的， 舒服。 哎呦，谢谢你了， 爸。那我现在去买票了。 啊，你，哦对，对，那你快去吧。 哎。 我也是， 啊，去吧， 走，二明。 嗯，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的大明准备回深圳了。当他要去售票处买机票时，二明好奇，非得一块儿去。于是哥哥带着傻弟弟一起出去了。贪玩的二明趁着大明不注意走丢了，这令大明焦急万分。然而最着急的还是他们的父亲刘大爷。大明给家中打电话询问二明， 还没有回去吗？那好，那我再去找。哎， 大明回到家，见到早客们都围着老刘在开导他。张金浩第一个跑到了大明的面前。 哎，怎么样了？找着没有啊？ 没有。 哎，报警了没有？ 报了。 老刘，报警了就行了。 哎，老刘，你不用太着急了，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。 来，喝口水，啊，别老这样。 哎，老刘， 上哪儿去？ 老刘不由分说，抓起衣服就往外走。大明连忙跟了出去。 你跟着我干什么？ 上哪儿去啊？ 上哪儿去？我找人。 那我跟您一块去找。 用不着你，你走吧，你回你的深圳去吧。 一个大活人居然就给丢了，你既然看不住他，你就别带他出来，你心里头根本就没有二明啊！你回来干什么？你回来到底干什么？ 我回来看你和二明啊！ 你是看我是不是真死了？我知道，你看不起澡堂子，你看不起我，我不在乎。我搓了一辈子澡，我看那些老客人，我知足了。你要干大事，你要挣大钱，你去干去啊！我们俩过得好好的，你说你回来干什么？我丢一个儿子我认了，我不能都丢了啊！ 一夜之后，自己找到家的二明令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儿，可大明与父亲之间的隔阂却因为二明的走失而加深了。深爱着父亲的大明还是找到了机会增进父子感情，他与父亲一同冒雨修补屋顶，大雨过后父子俩坐在屋顶聊天。 跟我小时候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 哎，就多了，一下雨啊，没几家不漏的。 那应该好好修修。 这房子跟人一样，老了，你再修也就这样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住了一辈子的地方。 看到儿子紧紧穿着小背心，老刘还是很心疼。 快快快，回去后换件衣裳，回头冻着了。你看， 您慢点。 哦，行，没事儿。 忙活了一夜，老刘准备开业，但是一个踉跄，他倒下了。 师傅， 老刘病了，大明端来了药。 药好。您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 啊，不用，没事儿，就找点凉。吃点药就顶过去了。 那今儿还开业吗？ 开我，哎呀，我马上就过去。 啊，你还是歇着吧，我和二明盯着就行了。 啊， 刘大爷人缘好，来刘大爷澡堂子洗澡的人也是形形色色，但只要是来洗澡，刘大爷一律欢迎。这不，两口子打架都躲到澡堂子里来了。 哎，张大哥，你赶紧出去看看吧，你老婆又跟外边骂上了。 你让他骂，哎，告诉他，我今儿个就不出去了。 你以为你躲在里头，我就拿你没辙了，是不是？ 有本事你进来呀！ 行，张进浩，算你有种。你有本事待在里头一辈子别出来。 我还是不出来了。 你， 这是二明来看热闹。 二明，过来。 走了， 嗯， 我谅他也不敢怎么着， 哼， 衣服呢？我衣服呢？哎，谁拿我衣服了？哎， 回答的是二明， 我拿了， 给我， 他拿走了， 谁让你给他的？ 他让我给他的。 哎，这娘们儿，回去我非抽他不行， 抽他不 行。刘大爷的澡堂子还可以是避风港，这不，何正又来了。 今儿怎么有空？ 哎，忙里偷闲，松快松快。 哎，三号， 哎，我先泡着。 好，回头聊。 回头聊。 这回可是动真格的了。 可这时，居委会主任又来找老刘了。 区里头都开了大会了。说了，十月底之前呢，全都得拆完了。您呢，做个思想准备，过两天呢，您也得开个会去。 得， 行，那您忙着吧。 走了， 走了。 哎， 正说着，三条大汉气势汹汹进了澡堂子，大明招呼着：“ 哟， 几位洗澡啊？ 哎，洗澡。 好。 何正正在泡澡，看到三个人进来，赶紧憋着气儿沉进了澡堂。三条大汉一见没有，转身要走，何正突然冒了头。 嗯，不能啊，这小子车还在这儿， 上厕所看看。 行，看看。 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啊？ 大哥，再宽限两天，大哥。 你还别跟我来这一套，今儿个咱们还得说清楚。走， 不是大哥，你不是您再宽限我。哎，哥，我不是躲您呢，哥，你知道吗？哥，哎，你看我这怎么处理？哎，大哥，您让我穿上衣裳，大哥。哎，大哥，宽限两天，大哥。 哎，宽限。 住手！我说慢着点，还。我说三位，要干什么？ 没事。他欠我们钱 啊，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不管，可他进了澡堂子就是我的客人，我有责任我照顾好他。三位要是在这儿洗澡啊我欢迎，您要在这儿闹事不行。您 还是老刘见多识广，几句话让三位债主哑口无言。 您说的有道理，没问题，我们在外边等着他。 哎，对对， 小子，今儿个我要是见不着钱，就没你好受的。走。 何正一筹莫展，老刘开导：“ 你别瞎折腾了，干点实在事。 这两万，先拿去应急。 你这多好意思。” 行了， 我有钱马上还啊！ 别客气，快去， 谢谢， 谢谢，谢谢。 晚上，老刘一家人又坐在一起吃饭 了。啊， 嗯， 这要拆开啊？ 嗯，对。说了好几年了，也不只是真是假。 要盖楼？ 嗯，听说是商业区。 嗯，那您以后怎么办？ 走一步算一步吧。 老刘的澡堂子真的会拆迁吗？老刘和两个儿子未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听到这儿，咱们先来听一首来自范晓萱演唱的歌曲《我爱洗澡》，放松一下，也休息一下。在稍后的电影之旅当中，韩涛将继续为您来揭晓影片最终的答案。各位，稍后见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，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这里依旧是司机韩涛带您进行的电影之旅。我们继续来听电影《洗澡》的录音剪辑。要说这部影片的阵容强大，就算是其中的老早客，都是由两位资深艺术家来出演的。他们分别是由李丁扮演的老林和由丰顺扮演的老吴。一生饰演过无数角色的李丁，咱们不用说了。而老演员丰顺可能大家不太熟，他的艺术生涯也很不平凡，曾经出演《小兵张嘎》《龙须沟》《林家铺子》等影片。拍摄《洗澡》的时候，丰顺老先生78岁高龄了，这也是他最后一部电影。拍完之后，老人家去世了，在片尾影片特意说明，表达了影片摄制组对老艺术家的深情缅怀。好了，咱们回到影片当中，刘大爷的大儿子刘大明回家看望父亲和弟弟，在家中经营的澡堂子里与父亲一同接触，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与事，其中张金浩夫妻不和，常常闹到澡堂子里来。这天张金浩又走进了老刘的清水池澡堂。 这日子没法过，成天跟你闹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这回啊，我正跟他离。刘师傅，没办法，还得麻烦您，我还得先借您那地方住几天。 行行行，还你那老地方啊？哎，我说得啊，我拿瓶酒去，咱俩好好喝。 大明看在眼里，也走了过来。 你们嫂子到底为什么呀？ 不是怕你笑话，这事儿吧，他真张不开口。要说呢，这都2年前的事儿了。有一回呢，他上澡堂子洗澡，你说你洗澡你就洗澡吧，你戴金项链干嘛呀？那是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他的。等他进了澡堂子呢，刚把衣裳脱光了，上来一小偷，一把就把那金项链薅下来了，撒腿就往外跑啊。这小偷心说了，您哼是不能